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三章邀请第六集。 只要他不做蠢事，不说傻话，就有可能去观看一辈子难遇的重大赛事。他等着弗农姨父说点什么，可是弗农姨父只是那样狠狠地瞪着他。哈利决定打破这种沉默。 那么我能去吗？ 他问。弗农姨父那张紫红色的大脸微微抽搐了一下，胡子一根根直立起来。哈利觉得仿佛能看到那胡子后面的脑瓜里在想什么。弗农姨父的两个最基本的直觉发生了冲突。让哈利去观看比赛会使哈利高兴，这是13年来弗农姨父坚决不愿意干的。另一方面，批准哈利到维斯莱家去过完暑假，就可以比原先盼望的早两个星期摆脱哈利，而弗农姨父是特别讨厌哈利待在他们家里的。弗农姨父大概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间吧，又低头去看维斯莱夫人的信。 这个女人是谁？ 他厌恶地盯着那个签名问道。 你见过她的？ 哈利说。 她是我朋友罗恩的母亲，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她到学校的火车上来接过罗恩。 他差点说出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如果那样肯定会使弗农姨父火冒三丈。在德斯里家里，从来没有人大声提到过哈利学校的名字。弗农姨父肥硕的大脸皱成一团，似乎在拼命回忆一桩很不愉快的事情。 那个胖墩墩的女人， 最后他粗声粗气地问， 带着一大堆红头发的孩子。 哈利皱起了眉头，他觉得弗农姨父居然说别人胖墩墩，真是太滑稽了。要知道他的亲生儿子达利终于完成了他三岁起就显露苗头的生长趋势，变成了一个腰围超过身高的胖墩儿。弗农姨父又在仔细地看信。 魁地奇， 他不出声地嘟囔着。 魁地奇，这是个什么破玩意儿？ 哈利又感到一阵烦躁。 是一种体育运动， 他不愿意多说。 骑在扫帚上玩的。 行了行了， 弗农姨父大声说。哈利有些满意地看到弗农姨父显得有一点紧张，显然他的神经无法忍受飞天扫帚这个词在他的客厅里响起。为了寻求避难，他又低头看信。哈利看到他的口型在念，将你们的答复通过正常方式送达时皱起了眉头。 通过正常方式，这是什么意思？ 他厉声问道。 我们的那种正常方式。 哈利不等弗农姨父阻止，就接着往下说道。 你知道，就是派猫头鹰送信，巫师们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弗农姨父显得恼火极了，就好像哈利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骂人话。他气得浑身发抖，紧张地朝窗口扫了一眼，似乎担心邻居会把耳朵贴在玻璃窗上。 还要我告诉你多少遍，不许在我家里提这些稀奇古怪的事。 他咬牙切齿地说，脸色涨成紫红，活像熟透了的羊里子。 你穿着佩妮和我给你的衣服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感恩。 那些衣服是达利不穿了才给我的。 哈利冷冷地说。确实，他身上穿的那件无领长袖运动服大得要命，他不得不把袖子卷起五道才能露出双手，衣服的下摆一直拖到那条无比肥大的牛仔裤的膝盖上。 不许这样对我说话！ 弗农姨父气坏了，浑身直抖。然而哈利不愿意再忍受。过去他被迫遵守德斯里家的每一条愚蠢的清规戒律，如今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没有遵守达利的减肥食谱，也不想让弗农姨父阻止他去观看魁地奇世界杯赛，只要有办法，他就一定争取。 哈利深深吸了一口气，稳定了自己的情绪，然后说道： 好吧，世界杯我看不成了，那么我现在可以走了吧？我在给小天狼星写信，还没有写完呢。你知道他是我的教父。 他成功了，他的话有着神奇的魔力。现在他注视着弗农姨父脸上的紫色一块一块的褪去，他的脸变得像搅拌不匀的黑加仑冰淇淋。 你在给他写信？ 弗农姨父说，竭力使口气保持平静，但是哈利看到他那双小眼睛的瞳仁突然因为恐惧而缩小了。 哦，是啊， 哈利漫不经心地说道，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了。你知道，如果收不到我的信，他会以为我出什么事了。 他停住话头，欣赏了一下这番话的效果。他简直可以看到弗农姨父梳得一丝不乱的浓密黑发下的思想活动，看到那些齿轮是怎么运转的。如果弗农姨父阻止哈利给小天狼星写信，小天狼星就会认为哈利受到了虐待。如果弗农姨父对哈利说不能去观看魁地奇世界杯赛，哈利就会写信告诉小天狼星，小天狼星就会知道哈利确实受到了虐待。这样一来，弗农姨父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可走。哈利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决定渐渐在弗农姨父脑海里形成，就好像那张络腮胡子的大脸是透明的一样。哈利拼命忍住笑，不让自己的脸上露出任何表情，然后 那么好吧，你可以去看这个该死的这个愚蠢的这个所谓的这是破世界杯赛。你写信告诉那个维斯莱一家，让他们来接你。记住了，我可没有时间把你送来送去。你可以待在那里过完整个暑假。你不妨告诉你的教父，告诉他你要去。 好吧， 哈利高兴地说。他转身朝客厅的门走去，克制住欢呼雀跃的冲动。他要走了，要到维斯莱家去了，他要去观看魁地奇世界杯赛了。在外面的门厅里，他差点和达利撞了个满怀。达利刚才躲在门后，显然是希望听见哈利被教训一顿。他看到哈利咧着嘴笑得正欢，不由得大为惊愕。 多么美妙的一顿早餐，是吗？ 哈利问。 我吃得真饱啊，你呢？ 哈利嘲笑着达利脸上惊恐的表情，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楼梯，冲进自己的卧室。他一眼就看见海德威已经回来了，他蹲在笼子里，用巨大的琥珀色眼睛瞪着哈利，嘴巴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这通常表示他对什么东西感到恼火。几乎与此同时，令他恼火的东西显形了。哈利惊叫，一个长着羽毛的灰色小网球般的东西猛地撞到他脑袋上。哈利气呼呼地揉着被撞疼的地方，抬头望去，看见了一只很小很小的猫头鹰，小的可以被他握在手掌里。他激动得像一个燃着的烟花，在房间里嗖嗖地飞来窜去。哈利这才发现，这只猫头鹰刚才在他脚边扔下了一封信。哈利弯下腰，认出了罗恩的笔迹，便撕开信封，里面是一封草草写成的短信。 哈利，爸爸弄到票了，爱尔兰对保加利亚，星期一晚上的。妈妈正在给那些麻瓜写信，邀请你来我们家住，他们大概已经收到信了。我不知道麻瓜送信的速度有多快，我想不管怎样，我还是派小猪把这封信给你送去。 哈利瞪着小猪两个字发愣，又抬头看看那只正绕着天花板上的灯罩嗖嗖乱飞的小猫头鹰。他从没见过比他更不像小猪的东西了，大概是罗恩的笔迹太潦草，他没有看清。 他接着看信。 不管麻瓜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去接你，你绝对不能错过世界杯。不过妈妈和爸爸认为最好还是先假装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请火速派小猪送来回信，我们于星期天5点钟过去接你。如果他们反对，也请火速派小猪送来回信，我们还是于星期天5点钟过去接你。赫敏今天下午到。珀西开始上班了，在国际魔法合作司。你在这里的时候千万不要提跟国外沾边的事儿，除非你想被他烦死。希望很快见到你，罗恩。 你安静点， 哈利说。小猫头鹰俯冲下来，飞过他的头顶，嘴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哈利只能猜测，他是因为准确无误地把信送到了收件人手里，按捺不住内心的得意。 到这来，我要你把我的回信送回去。 猫头鹰扑扇着翅膀，落到海德威的笼子顶上。海德威抬起头，冷冷地望着他，似乎是问他敢不敢再走近一步。哈利又一次拿起羽毛笔，另外抓过一张干净的羊皮纸，写道： 罗恩，一切都没问题，麻瓜说我可以去，明天下午5点钟见，我都等不及了，哈利。 他把信叠得很小很小，那只小猫头鹰兴奋地跳上跳下，哈利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信拴在他的腿上。信刚一拴好，猫头鹰就出发了，他嗖地从窗口飞了出去，一眨眼就消失了。哈利转脸望着海德威， 你觉得能做一次长途飞行吗？ 他问海德威。海德威以一种高贵的姿态鸣叫了一声。 你能替我把这封信送给小天狼星吗？ 哈利说，拿起他刚才写的那封信。 等一等，我还没有写完。 他展开羊皮纸，又匆匆加了几句话。 如果你想跟我联系，我将在我朋友罗恩·维斯莱家过完暑假，他爸爸为我们弄到了魁地奇世界杯赛的票。 信写完了，哈利把它系在海德威的腿上。海德威一动不动，出奇的稳重，似乎打定主意要让哈利看看一只真正的猫头鹰信使是什么风度。 你回来的时候我在罗恩家，明白吗？ 哈利对他说。海德威亲热地轻轻咬了咬他的手指，然后展开巨大的翅膀，发出轻轻的嗖嗖声，轻盈地飞出了敞开的窗口。哈利望着他消失在空中，回过身来钻到床底下，撬开那块松动的地板，掏出一大块生日蛋糕。他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大口吃了起来，尽情享受着满心涌动的喜悦。他有蛋糕吃，而达利除了葡萄柚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晴朗明媚的夏日，他明天就要离开女真路了，头上的伤疤也完全恢复了正常，而且他还要去观看魁地奇世界杯赛。在这样的时刻，是很难为什么事情感到烦恼的，就连伏地魔也不能破坏他的喜悦。